各位觀眾，而家咧我係位處呢個東喜道嘅香港海墳博物館。嗱，呢度咧上嗰條柴灣道咧就入柴灣啦。其實呢條筲箕灣係阿公行咗行前啲嘅。大家記唔記得咧？以前呢度係點嘅樣嘅？以前未有海墳博物館，唔係咁樣嘅喎，係一排鐵皮屋啊，一笪爛地啊，融融爛爛咁嘅。咁海防博物館裏面咧，就會有啲牆啦，有啲石屋啦，我好記得有啲牆咧，有一埲牆就有啲木裝喺度。咁你大家有所知嗰啲係咩嚟㗎啦？嗱，以前嗰度咧，嗰度咧就要嚟打靶嘅，嗰啲木裝咧，梗係要嚟咁樣綁住啦，嗰個綁住打靶嘅。咁咧，我有個觀眾咧，佢阿爸以前咧就好中意落嚟。一路沿住阿公岩啊釣魚啊，咁啊行嚟呢邊呢啲鐵皮屋嘅，咁啊好中意行入去啊，兜下圈啊，入嚟睇下，即係就而家就變咗海防博物館啦。以前係呢啲嘢嚟噶嘛，以前係啲屋啊，可以去探下險噶嘛。咁佢哋有一晚咧，好記得咧，就入嚟呢個地方嗰度咧，就經過沿途經過啲牆咧，嗱佢哋三個人咧平排就得三個人嘅啫。但是你不時會聽到啲慘叫聲，又有男聲啦，有女聲，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喎。咁咧，仲要咧，嗰啲聲咧唔係喺遠嘅，係黐住你個背脊，突然間咁嗌聲喺你個耳邊嗌一嗌你。喂，如果而家仲有呢啲咧，我一定嚟。但係佢當年咧，佢三個咧就嚇到尿都飆埋，即係講佢老豆啊，即係佢老豆啊，梗係唔好講啦，佢已經咁失威啦。係後期佢阿爸個老死咧講翻俾佢聽呢單嘢，就話佢哋當日咧佢阿爸嚇到咧，即係本來即係冷瀟灑煲住支煙行落去探險嘅，煙頭都掟埋，走都走唔切。佢話嗰把聲咧，直情喺個耳邊咁突然間嗌一嗌你，哇！你話夜媽媽入嚟呢啲咧，好似我去拍片嗰啲場景，你話幾正？但係咧，佢兩個咧一聽完嗰啲聲之後咧，連續嗌咗幾聲之後唔對路咧，佢哋咧就嗱嗱聲走嘅。但係咧，佢發覺每一路離開呢笪地方咧，一路把聲咧就好似追住你咁啊！喂喂喂喂咁啊！哇嚇到幾條友三腳唔係兩腳拎棍啊，走翻去一路向住阿公岩嗰邊走翻過去。嗰、那個觀眾佢好記得咧，佢阿爸當時咧係住喺阿公岩對出嗰啲咧，咪以前好多嗰啲木屋噶嘛。佢阿爸咧直情係翻咗去之後病咗幾日，以後都唔敢再嚟呢啲地方。喂，而家就改建咗海防博物館啫，我就中意以前嘅舊樣啦。以前咧真係好值得我哋懷念，不過而家變咗海防博物館咧，就真係冇曬呢啲嘢睇。大家不妨日頭嚟睇下，不過嗰啲牆咧已經遮住咗，而家唔係你以前咧，你見到一幅牆，然後後面有啲子彈窿，仲有一條條木裝喺度噶。我諗當時咧，你知日本仔噶啦，你未必係反嚟噶嘛，佢理得你啊，照打裏邊啊，我諗藏咗好多冤魂喺度。呢度嗰幾個石橋咧，就成日巡嚟巡去喺度跪，喺度幾吉吉。今晚唔知佢會唔會聽到啲慘叫聲，叫聲佢就啱啦。哇！嚟呢度，哦，第二節翻嚟，嚟呢度拍片咧，嗰幾個石橋咧都幾搞笑。我哋停架車門口係話：，哎，你唔可以停架車度，我哋冇人喎，又冇人出入，我哋停架車度有咩問題咧？ 同埋我頭先發現咧，你當日著嗰件衫咧，同嗰個地方個主題好 match， 係咪有 dress code 噶？嗰日轉燈 冇咁巧啫，即係呢度都幾值得去拍嘅。我諗住咧重新我諗住重新咧會做翻啲咧我會講一單。个地区嗰啲曾经发生嘅案件或者历史啊，然后先拍片讲翻嗰啲观众俾料我讲嗰啲灵异事件咧。因为之前都有做过嘅，但系咧就即系嗰啲人兴咧就太难口啦，即系我又唔想啦。依家系咪啊？俾啲人重新 我当 set 文咁播，跟住就 唔系，即系好似片咁咯。即系譬如我嚟呢度，我会讲翻啲嘢啊，去一个地方咧，嗰度有佢有佢嘅历史噶嘛。 哦，即系 live 度。播翻片你一 唔系我录嘅时候先讲嗰段个地区个历史，然后再播夹翻啲落去咯，变到条片咧实正啲咯，系嘛？唔系即系夜晚去又有时又 唔係個日頭啊，唔得閒嘅。我成日都覺得咧，日頭去拍片啊，冇乜意思喎，係嘛？天燈光火著拍乜鬼嘅啫？係咪先？夜晚去先好氣氛噶嘛？ 係。 系嘛？ 但系有时候啲位好黑，可能你哋嗰个灯光要留意一下，因为我见到有之前有啲片真系可能系即系比较远，即系比较远、比较 wide shot， 有啲位又睇得唔好清楚。 唔、 嗯、 会啊，我哋其实好多灯喺度嘅，系、啊，我哋有好多盏灯喺度嘅。不过嗰晚有时我哋霎时间咧、去拍咧，攞唔切嗰啲嘢啫，咪 哦，即系都好突击。 系啊，树林成个树林打光你都，即系梗唔会光到日头噶嘛，即系够晒光俾我哋，唔、会 under 啦，唔会 under exposure 咁拍咯，唔、会嘅。阿 Raymond 我都话录紧啦，吓、准我嗰啲VO 录晒噶啦，我头先。已经录晒嗰啲 VO 噶啦，系争个人物噶啦，因为我想对住佢讲咧，嗱、呢句咧，你用呢个语气讲，咁啊表达得好啲啊，咩话？如果嗱我写咧就我唔会当你白痴咁喺隔篱，好激动咁讲咩话咁样啊？但我同你讲，你都未必做到我想你要嗰个激动效果噶，即系我坐喺你隔篱。咩话咁样会好啲咯？ 同埋都要睇晒成个故事个朗咁样，佢先捉到嗰个用神咯。有阵时都 系啊，你真系要成个。 如果就喺侧边写，你要用咩情绪去讲嘅，真系一头雾水。 系啊，我成份俾佢睇嘅，你睇完之后先录嘅。你成份睇咗之后咧，你就知道我想讲。你其实你睇完个故事，你都明白我想你点样噶啦。 同埋临场你都会即系同佢做 briefing 啊，即系。话俾佢知系你个角色个方向系要点样样嘅，咁咪会好少少咯。 系阿 Ken 啊，我都想啊，睇起你瘦咗，系咁啊会瘦啲噶啦，嗱咁样 细粒咗， 嗰阵会瘦啲噶， 细粒咗。 系我嗰、那个我个客咧，嗰日同我讲咧，佢搬咗间新屋。佢搬咗间新诶，唔系，佢话佢未申请到公屋之前咧，佢住个佢家姐咧就成扎人就住一个地方，你梗系租噶啦，租或者租地方住噶啦。咁佢哋咧就有一间新屋，就系、是、公屋嚟嘅。咁咧就佢哋成佢咧就其实就。好唔中意咁多人，你知女仔啦，冇间房好烦噶嘛，成日要同人一齐用一间房，就系两姊妹都唔系咁方便噶嘛。咁佢终于申请到间新嘅公屋啦，嗰啲公屋仲几个房嗰啲咧，即系佢人多嘛。 正 啊！咁佢就举手就话我要上新屋住，啊唔系啊，唔系调转，佢哋成班人咧就上晒新屋住。跟住咧，佢因为有啲嘢未整好咧，佢又唔中意个闻嗰阵油味，佢、就留翻系啦，佢就留翻喺间旧屋度。咁佢嗰晚咧就之前咧冇怀疑嘅，搬晒啲人咧可能人气少咗，之前好多人住噶嘛间屋。你攞得三间房嘅公屋都唔方细啦，你都唔方人，起码九个人啦，唔系你住唔到噶嘛。咁你谂下间屋本来有九个人喺度住，跟住咧走晒得翻佢一个，咁佢又搬晒啲家私，咪得咗尼龙床咁喺度瞓啦。佢嗰晚咧喺度瞓，啲电视都冇噶啦，佢谂住喺度瞓嘅，睇下手机啊，上下网咁啊，咁啊好易天光嘅啫，咁谂住。咁佢瞓喺度咧，佢望住埲墙，嗰埲墙之前系摆电视机嘅，即系有个地柜咁摆个电视机啦。佢见到一个影系咁度喐嚟喐去，佢初头都冇怀疑嘅，以为出边射入嚟嗰啲咧， 树影 系啊，啲树影嗰啲，佢咧唔系嘅，系个人影嚟嘅。正常如果有个人影咧，嗱，大家知道个光咧，一定有光源喺呢度咁样射落去个人，然后个人之后有 投射个影 埋埲墙噶嘛。如果冇个人喺度，唔会有个影噶嘛。但系嗰个影咧就唔系我喺度自己喐过行嚟行去，有时又咁样又喐下只手啊，好似人哋做运动咁噶。 好似人哋整蛊佢添。 系啦，佢初头啊以为啲边个喺出边整蛊啊，但系佢嗰层佢住紧，佢住紧十几楼嘅，边有人可以喺个窗外边咁整蛊佢？大佬，除非系吊船嘅啫。 吓死！ 佢唔系路啊，大佬，点解个影会喐嘅？佢唔系啊，佢系惊佢唔佢个影再喐咧，佢唔系惊个影喐啊，佢惊个影喺个墙度走出嚟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本来瞓喺张床，望住埲墙嗰度，即系当睇当睇电视啦，系嘛？点解有个影喺度喐？跟住最攞命咧就系、是。你瞓觉都唔会着晒成间屋啲灯噶，除非你住紧嗰间屋，你就唔惊啊。除非你嗰间系未住过嘅啫，佢咪熄灯瞓。正常系唔会有影噶嘛，熄晒灯，就算有个人动喺度啊，都冇折射啦，系咪？佢系发觉咧，佢越嚟越惊咧，就是、因为嗰晚系只系好微弱个光入嚟，但系佢好清楚咁见到个墙有个影 咯。咁 样唔系空啊，系个人影嚟噶。 哦，即系。 是直情系个人嘅影好实噶，喺度喐啊，喺度嘅咁样又整啊，咁样又整后，跟住哇，佢嗱嗱声拉起个电话，就同佢男朋友讲咧，个女仔拉打同佢男朋友讲，喂，你而家嚟楼下接我，佢男朋友就俾佢咧夹硬吵醒嘅，嗰阵时成两点几嘅，跟我要搬去，我系一系去你度。一系同我翻新屋，即系翻去申请到间公屋度、 嗯， 但系申请间屋咧好鬼远嘅，就喺佢讲过俾我听啊，系新嗰啲屋唔近佢屋企嗰头嘅。咁我男朋友同佢翻屋企啦，咁翻咗屋企之后咧，佢就成晚瞓，佢系瞓得朦朦胧胧。第二朝咧，佢又见到佢男朋友咧，就将佢只手咁样啊。绑住咗，即系咁样翘埋，搵条手巾绑住咗。 啊，个事主对手 系啦，跟住佢醒咗就话：你搞咩？做乜绑住啊？你几时兴玩呢啲嘢啊？咁样，佢话寻晚你搞做过啲咩嚟啊？咁佢又冇食安眠药，佢冇理由咁冧噶嘛？瞓得瓜，佢男朋友同我你个大佬，我唔绑住你黐线嘅，成晚喺度喐嚟喐去，我唔绑住你使瞓嘅，叫你又唔醒，闹你又唔知道。佢咪咁样绑住个手，咁样，佢系咁样，佢又唔系咁样，佢系咁样咯。咁样绑住，好似法老王死咁样喺个心口度咯。佢成晚都喐嚟喐去，搞到佢冇觉好瞓。跟住佢话你搞咩啊？佢因为佢车佢嘅时候，佢冇话俾佢听喺新屋见到个喺个旧屋度见到个影喐嘛。佢净系话俾佢听，叫即刻嚟接佢啊嘛。佢正以为哇，喺大佬。突然间谂到啲乜嘢咁，要你屋企咁样啊？咁啊，瞓醒第二朝就话翻俾佢听啦。我寻晚咧，其实见到个影喺度喐嚟喐去。喂，我唔嗱，你个影喐唔喐我就唔知佢啦。佢话我哋寻晚成晚喺度喐，我就知喐到佢真系冇得瞓。突然间砰咁啊，打过一锤。佢瞓喺佢隔篱噶嘛，好彩冇嘈醒佢父母。唔系咧，死仔你唞唞啊，大佬，系咪先？你就去第二度搞，喺度搞搞震啦。但系佢父母唔知道，即系听唔到声嘅，就系、是、知佢成晚咧就俾佢搞到冇得瞓。跟住咧大镬啦，嗰晚冇得瞓啦。跟住之后咧就奇奇怪怪咁啊，佢发现佢咧，即系佢事后佢男朋友讲翻俾佢听嘅，因为佢都辗转成个月都有问题，就成日无端端。行下街咧，突然间对住埲墙，喂，佢唔会咩？咁啊，讲佢讲嘢， 佢自己唔知嘅， 佢唔知嘅， 都系个男朋友。 系后期系个男朋友讲翻俾佢听嘅，因为佢两翻咗两日工之后咧，夜晚同佢去街就有啲异常，就系有呢啲咁嘅感觉咧。咁佢话：喂，你同边个讲嘢啊？跟住佢女朋友又好正常，即系我好正常咁同佢讲，我冇嘢啊。跟住对住埲墙讲咩啊？佢系行下街，譬如黐一路咁行，有两个人拖住手咁行，佢可以突然间揈开咗佢，跟住企喺埲墙度讲几句嘢，行翻出去，即系好似撞到人 say hello 咁啊！系啦，跟住佢男朋友觉得喂唔对路啊，你咁嘅，跟住咧就问佢咧，佢又成日咯冇啊，我几时候讲过嘢啊？即系好似老人痴呆咁啊，系断片啊！ 总之做亲嗰啲异常行为嘅时候，嗰啲情况都断片。 系啦， 断片嘅，你问亲佢都唔知嘅。 哇！佢嗰个人上个月都唔拉佢去青山啊，好嘢。 佢辗转，即系头头尾尾搞，咁梗系唔，梗系唔会咩啊？佢知佢精神状况嘅，啲唔系咁噶嘛，精神病唔系咁噶嘛。跟住咧，佢翻到屋企咧，佢阿妈同佢讲，佢嗰个男朋友个阿妈就见到，即系喺楼下撞到个女朋友。佢有时自己上去揾佢噶嘛，即系佢收工早咁啊，你知啲搞好啲奶奶关系，会早啲上去帮手煮下饭啊，即系扮洗两只碗嗰啲咧。咁佢就前后脚，咁佢女朋友就上先嘅，佢阿妈就买完餸跟住尾，见到佢咧，又系行下喺条冷巷嗰度咧，突然间对住埲墙嗰度，又喺度倾完一轮，跟住行翻出嚟，好似乜事都冇发生过咁啊，照样揿 lift。跟住佢阿妈同翻佢个仔讲：，喂，阿 Sa 做咩啊？呢排做乜咁嘅？ 个小姐啦， 系咯，佢系咪黐线嘅喂，大佬？ 系咯，所以我就头先 做咗个新抱咪大镬。 系啊，所以我头先讲成个月都冇拉佢青山，正常应该一早俾人拉咗医院运噶啦嘛。 因为佢阿妈冇佢哋接触咁多噶嘛，佢敢唔敢带翻去食饭嘅嘛？ 系， 或者个仔真系太爱个女仔，个 shot 佢都除佢噶嘛，系嘛？ 好难。 跟住佢个仔又同佢话：唔系，阿妈。佢系嗰晚同我突然间好夜，叫我去旧屋嗰度接佢翻嚟，跟住嗰晚佢咪上嚟瞓嘅，好夜两点几走上我哋屋企瞓嘅。佢嗰晚成晚喐嚟喐去，跟住我绑住佢，第二朝佢之后就系咁咯。跟住佢妈话咪唔掂，佢好似系濑嘢，跟住就佢阿妈咧即系又顺开，就摆去咗啲馆度拜神嘅。咁啊，上去问个就叫埋个师傅上去，叫埋个仔上去师傅度问下啦。咁啊，就问完咧，那个师傅嗱，佢话好易知嘅啫。嗱，我俾啲符水你，你静鸡鸡今晚放落啲汤度俾佢饮。 啊，我几惊你个答案话叫佢翻去试下用红筷子嘅会做事。 唔系唔系，佢话叫佢你试下俾啲符水，我俾啲符水你。咁你翻去咧，嗱，我唔系讲任，我冇话第二啲。宗教唔得啊，即系只不过呢个施主系求助喺呢个方法度， 分享啫，我哋分享一。 跟住咧，咁佢阿妈系扮唔知啦，嗰晚啊煲嗰啲咧浓啲嗰啲咧啊，佢煲咩汤咧？ 猪唔肯定唔系萝卜汤噶啦。 系佢话佢热气煲啲大生地嗰啲咧，咁啊黑黑地色噶嘛，咁见唔到啲浮水啊嘛，你明白？你嗰啲灰喺度噶嘛，我捞俾佢饮，哇！一饮完。佢话佢一饮完，呕到咧肥啲肥嚟，冲入去厕所，跟住个人咧就清醒翻，就喺度喊。佢话，佢个男朋友啊，跟住咧呕完之后就系咁喺度喊。佢问个佢男朋友问佢：，喂，你做咩啊？你知唔知你发生咩事啊？我唔知道啊，我成日觉得有个人喺我里边。我控制唔到自己。 哇！上身噶咯喎，呢啲机 会 想夺舍嘅。 唔系夺咗啦， 夺咗。 原来系嗰、那个后屘个师傅净上个屋企搞完一轮，先再带个上馆啊，惊佢唔稳定啊，唔肯上去啊。佢原来嗰晚佢上屋企咧，嗰、那个影咧就系一个嗰啲仁兄啦。咁就然后咧就见佢。见佢嗰阵时可能个时运就唔系咁好啦，咁啊夺咗去死。原来呢个可能呢个仁兄生前咧就交友广阔嘅，即系死鬼咗去都系通街识人。你见到佢咧无端端企喺埲墙度吹水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同人 say hello 嘅啫。吓、啊、后屘咧，后屘嗰、那个系啦，系贪玩嘅啫。咁咧就嗰、那个师傅话喂。那个师傅话后屘咧，佢系冇点样咩嘅，原来佢系入咗去，佢出唔到嚟，佢谂住玩下佢嘅啫。点知咧入咗去嗰个壳度咧，出唔到嚟。咁个师傅帮佢出翻嚟之后咧，就叫佢即系送走咗佢嘅，就即系佢都系贪玩赖掂佢，佢唔系有心害佢嘅。系啦，佢话呢个，佢话呢个都系。 都是当黑的，就无端端惹到啲咁嘅嘢。 时运低就容易有呢啲情况发生。 好彩佢系贪玩。 Even 拣嗰啲屋咧，即系我听有啲朋友咧，哇！啲运即系嗰段时间啲运咧，即系头头碰着黑嘅时候，拣啲屋咧又系衰过人嘅。跟住先唔好讲话撞鬼啦。系啊， 即系总之你 冇嗰样就硬系整嗰样。 一个人行，即系以前有个说话叫做人衰行路打倒褪。即系黑起上嚟咧，就即系可能你冇嘢嘅间屋不漏水，楼上漏水你得头都痕啦，大佬佢唔整你冇去扶噶嘛，政府屋就得，如果你私人楼佢唔整你吹咁胀喎，系嘛？哇！呢一集就好，呢一节就好翻，我哋讲下翻嚟再讲。